中共列明以下人士禁止做政协，品行不端，道德败坏， 不行啊！ 参加邪教组织， 不行， 涉及黄赌毒， 不行。 哇，原来仲有持外国护照或定居权 都不行， 老婆仔都移居境外 又不行啊， 甚至系受到境外组织资助或者培训， 什么也不行。 睇嚟争外国护照同邪教黄赌毒系同级嘅，不过唔系嘅。凡事换个角度睇，好多人话身在官场啊，身不由己，要全身而退都唔系咁容易嘅噃。好简单啫，而家国家开咗清单俾你啦，唔使用剑嘅，拎个外国 passport 就得啦。得咗，我就系专门帮人攞 passport 嘅外国移民顾问 MJ。 大陆影星王宝强啊，日前公布离婚，小弟国内嘅微信朋友圈、微博啊，不断呢个刷屏啊，即系我哋所谓嘅洗版。离婚嘅前前后后，整件事件啊，简直系一部电视剧，好睇过 TVB 嘅胶剧。网上疯传佢老婆马蓉嘅不雅视频、酒店照片啊，都几好睇噶。第三者啊，就正正系王宝强嘅前经理人。国内咧，其实呢个私生活，不论娱乐圈与否啊，都其实非常糜烂噶啦。离婚率年年创新高，等阵同大家分享一下数据啊。究竟系道德嘅败坏啊，定系婚姻制度嘅扭曲呢？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今届奥运咧就可能系中国队最多事嘅一次啦。有人食禁药啦，有人俾人话佢食禁药啦，有个决赛都入唔到嘅王者啦，有人表情多多拎唔到金牌都上咗位，有人喺度求埋分添。嗱，我哋嘅强国咧喺国际上边咧就越嚟越有自信，越嚟越多争议添啊！嗱，咁我自己嘅个人睇法就系、是、都寄予翻强国啦，好似有啲网民话是斋啊，多几个搞笑嘅傅园慧，都少几个曲一俾宣扬仲好啦。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旗。 欢迎翻到嚟今个礼拜嘅强国生还者，系啦，又系我哋三个，我哋继续生还啊！咁咧，你冇错啊，头先啊八旗咁讲啦，而家呢个月啦，近嚟啦，其实都系奥运咧系最热门嘅。刷屏洗版，我哋 Facebook 或者系微信朋友圈咧，不断都有类似消息嘅。咦，阿 Win 点睇啊？ 其实咧，今年咧呢、这个包括系上一集都讲啦，其实大家香港人啊，作为香港人啊，虽然系都系爱国者啊，即系对今年奥运咧，大家我哋强国啊嘅金牌数目，即系或者唔好讲金牌数目啦嘅表现啦，都有啲失望。 我失望咧系香港未有金牌啊，真系呢个有啲失望。我哋嘅金牌嗰个希望啦，李慧思好似炒咗车啊，上个礼拜。 我哋依家录音嘅时候咧，仲有机会嘅， 仲有机会嘅。系几时？有机会啊， 其实是今晚。 今晚 ,OK,OK,、okay, okay, 有机会。哎、hey, 我哋预告。 我哋依家是8月15号嚟 嘅。OK, 我哋预告，哇，我哋终于攞到金牌啦耶、yeah! 喂，就今晚可以知道呢个结果㗎喇 喎。星期二晚。 星期二晚。咁佢今晚即係佢一阵间呢，嗱依家因为我哋依家。 出街就唔知 啦，你出街就知道结果㗎喇。 出街就知㗎喇。出街就知道。 我哋喂庆祝李慧思攞金牌囉，饮杯。 好啦，咁我哋讲返强国啦，我哋讲返强国啦。咁咧头先阿 Win 都讲啦， 真係有啲失望囉。 係啦，今届我哋中国队嘅表现呢係有少少失望嘅。咁直到我哋录音嘅时候啦，嗰、那个金牌数目呢都係比往年少嘅。咁係啦，有啲同埋呢最紧要呢就係呢佢今年呢就零射多是非嘅。咁佢多是非呢，大家觉得有冇咩特别原因啦，咁就见仁见智啦。有咩 西方国家欺负我哋囉。不停喺微信上面嘅朋友圈，有啲人其实朋友圈系乜嘢呢，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即系类似 Facebook 咁样啦，类似 Facebook 啦，有啲人分享出嚟睇嘅，即系又话我哋俾西方国家欺负啊，又话用尽一切嘅方法去令到我哋表现得唔好啊，或者发出嘘声啊，但系嘅嘘声好似其实都系我哋自己国家嘅。 而家直头指八国联军啊，80国联军啊，大家啲传媒啊、人民啊、市民啊、运动员全部夹攻我哋强。国啊，系咪真系咁咧？ 我见到嘅就系咯，你澳洲啊，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唔系净系当地嘅运，即系嗰度嘅运动员， 系 连嗰度嘅传媒体或者传媒咧，都好多话喂，你中国队搞乜嘢啊？你系咪食禁药啊？你班友， 啊、 又或者讲紧话喂，你无厘啦废，做咩话自己系咩对 New King 咩对 King？ 系唔对 King 我一啲咩签唔系？咁最后输埋决赛入唔到，咁咧又又乜鬼嘢咩对 New World 咁样样？ 讲起个签唔系咧，我喺微信睇过一段新闻，唔知真定假，佢咪。 话咧，前段时间啦，即系日前啦，就有一个女嘅泳手，咁咧就俾人查出抽血啦，因为抽，佢哋话抽血系随机嘅，咁朋友圈啦，我就冇再深究啦，就系、是、抽血随机嘅，就查到有个女嘅泳手，中国我唔记得叫咩名啦，系、 哦、 啦，就话佢系超咗标啦，即系食禁药啦，咁咧、自从呢件事之后咧，就奥委会咧就每个人都要抽血，入决赛嘅攞奖牌与否都要抽血，咁所以咧就话阴谋论咧宣扬系专登输嘅， 系啊系啊， 因为如果 冇直播咁样， 因为如果决赛佢入到咧，而佢益强制性要抽血嘅话咧，佢连个如果真系超咗标而俾人证实咗系负金药咧，系可以连个200米个金牌都俾人 跌走埋嘅。 只冇咗金牌咁简单啊，全世界都更加80国一齐话你啦。 嗱，依个新闻就唔知真定假啦。 咁咧嗱，亦都有人引申一样嘢咧，就讲紧去到即系我哋近排好俾人洗紧版啊嘅傅园慧嗰度啦， 系 咁就话佢咦？点解啱啱咧就比赛嘅时候话姨妈到嘅咧咁样系啦，即系女性嘅生理周期啦吓。 系咩？傅园慧姨妈到啊？ 佢话 爆我呢个新闻。 咁你一 个表情系点噶？ 一个月30日，你有5日，即系基本上6日就有1日。咁其实有、一啲都唔出奇咯。每个泳手都会 系咪都系嗰 个 表情噶？ 嗱，有人咧就讲过话咧嗱。通常咧，啲運動員咧，尤其是去到呢啲咁，即 係應該要食藥嘅喎。 或者打針去延期，即係延遲佢嗰、那個即係女性 周 期啦，係啦，女性周期。点解冇咁做到？又或者系唔系真系咁啱先？嗰日去咁，即系嗰啱啱比赛多，即系嗰期啦。咁有女性周期咧，就好多人怀疑啦。咁证实唔到嘅，咁就好多人去怀疑呢样嘢咯。 其实咧有少少似咧，我睇嗰啲咩咩好声音啊，咩咩最强歌手嗰啲啦，啲节目啦。每一次到大赛到决赛嘅时候咧、 啊， 总会话感冒 啊, 啊、 发烧啊，即系呢啲会唔会就系我哋？即系我唔系话单方面去撑我唔系勾结外国势力啊，唔系话外国唔会有呢啲嘢，但系呢样嘢即系永远喺赛前就先去试药或者去攞啲藉口，永远好似就 系 呢两三年或者呢几年里面我哋强国经常发生嘅一件事嚟嘅，即 系 为自己嗰个表现啊，已经先揾咗个藉口 或者戴头盔咯。另一样嘢就系咧嗱，我哋嗰个王者宣扬啦，咁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系啦，咁佢之前话嗱去到1500米咧，我就系王者啦。咁但系咧，后屘佢输咗噶嘛？ 系 输咗之后咧，后屘我唔记得咗《环球时报》定系即系《人民日报》咧，就有段文章就话，即系就话访问佢教练，咁就话啊，其实咧佢近年咧佢都系集中系200米同埋即系其他项目噶啦。咁1500米咧，其实都知道呢个机会会低咗噶啦，系啦。咁即系点解佢会之前对1500米咁有信心，又话王者，又话New World 咧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佢真系好有自信，或者佢真系好强。 我觉得佢应该系谂定后面嘅发展空间噶啦，即系好多嘅运动员咧都谂定向娱乐圈发展噶啦嘛。 我觉得唔系娱乐圈啊，佢应该系想同阿郑嘉纯鸡扒妹 New World 嘛，点解同郑嘉纯？我谂系咪准备跳槽嘅郑嘉纯做地产？ 我觉得佢准备出嚟做栋笃笑啊！佢一出场，跟住就话：，哎呀，你 King of the World， 跟住全部人就咁喺度笑咯。 唔系 ，MJ 讲样嘢有可能，因为咧嗱我。早排咧有睇过个，即系唔系报道嚟嘅，直情都见过一段视频，咁就 系 讲紧话咧，阿吴敏霞即系跳水嗰、那个，吴敏霞咧， 我都几中意佢嘅， 系啦，佢仲系即系佢依家仲喺巴西噶嘛，佢、已经系真人 show 嘅节目啦，咁、那个真人 show 系巴西咁解啫，嗰、那个系啦， 系啊，真系噶， 点、 样 真人 show 咧？我真系 嗰、那个具体节目咧讲乜嘢，我就唔系好记得啦，咁 类似嗰啲咧， 系啦，类似嗰啲嘢啦。 哦、 talk show 咧， 即 系 已经系一个电视台已经有喺嗰度， 系啦，冇错， 系啊，你谂下宣扬出嚟，好似李思捷咁样，成晚同你去玩，我系1500米冠军，耶、yeah! ！跟住成晚就唔系举拍晒手啊， 因为强国近年就好流行呢啲真人 show 噶嘛， 系 之前刘翔都出席过一个啦，白女人添， 白美少女战士， 白美少女战士添，有各位听众有兴趣咧，呢个真系几有趣嘅，可以上网 Google 搵翻刘翔美少女战士。 系啦，就一定揾到噶啦， 好惨啊！ 真系估佢唔到。 阿边，我想问你系刘翔，我俾几多钱你先够胆做嗰个造型咧？ 我系刘翔，其实点解要做一件咁嘅事 咧？真系黐线噶，真系 自己个形象都系钱嚟噶。你估姚明会唔会做呢啲嘢？即系本身我自己个形象，可能佢可以去接一啲好正面嘅产品嘅代言嘅、 啊啊。 虽然而家国内有啲新广告法针对有啲嘢，不过呢个后话啦，只唔喺呢一集节目讲啦。但系你本身自己系一个。 个咁正面嘅一个形象，你突然间即系扮女人咁，我觉得好好奇怪咯。 同黄祖蓝争饭食，刘翔嗰啲系。 所以咧，我都系即系我见到刘翔呢个视频咧，我都系得一句啫、啊，他一直在换命。 系啊系啊，他一直在换命， 他一直在换命。 个领队个教练啊，教练又出嚟讲，佢又继续换命啊。 所以系，唉，即系估唔到嘅，大家个嗰个思维啊，可能嗰个生长环境唔同啦。不过咧，即系讲翻头先宣扬呢件事先啦，或者傅园慧啦，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强国新闻者啦，亦都唔系话一面倒去贬我哋国家嘅。 我谂好多人中意傅园慧，我好中意。 所以我哋话唔系话一面倒，其实我哋即系有多时睇翻我哋，譬如 YouTube 上面嘅留言咧，有部分嘅听众可能又话我哋即系一面倒去反国啊。或者去，其实即系将心比己，或者大家其实睇我哋咪前，即系市咪前头讲，我哋都系爱国嘅，即系只不过我哋系将一啲实事求是去讲翻啲情况，譬如好似奥运呢件事啦，咁其实我觉得有好多好正面嘅运动员系值得我哋去敬佩啊，或者去支持嘅，唔系话即系宣扬，当然系一个即系从佢嘅行为言行，大家都可以知，即系会系唔中意嘅，但系总会有一啲系我哋会系敬佩嘅， 或者 啲运动员 咁样讲啦，我心目中我自己啦，我唔代表另外两位嘅主播嘅，冇分爱边个国家，其实我觉得系中华民族。我近嚟咧睇咗好多 Facebook， 我自己好中意运动嘅，睇咗好多 Facebook 上面运动员嘅故事咧。香港佢就嚟有棒球嘅电影啦，睇一个中华台北嘅跆拳道嘅选手，应该唔系今年嘅，系之前噶啦。咁佢系已经断咗脚咁样咧，即系一只脚已经受咗伤。但系佢仲系好唔放弃咁样玩咗差唔多嗰个视频，应该系 Facebook 入边五分钟到。佢嗰五分钟佢系用住受伤嗰只脚就去做攻击，跟住重心嗰只脚就喺度跳下跳下跳下。其实佢连企都有问题，不断冇放弃，不断冇放弃。所有中华民族嘅运动员。系啦，佢哋只要系好努力去做一件事，其实佢都会咁支持，无论佢系嚟自边一个国家、边个国籍。 其实我觉得奥运嘅精神咧，本身就唔系话应该系大家去用，即系以武会友咯，或者用一个运动去凝聚大家一个心。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应该就好似话，中国要攞几多面金牌，咩攞几多面金牌？ Exactly. 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变咗去一个好狭窄嘅一个， 绝对唔系一个零和游戏，即系唔系我赢就你输咁简单。你睇下菲比斯，人哋一代宗师啦，游水最多嘅金牌咁样。咁人哋输咗俾一个新加坡嘅靓仔，如果喺强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吓，你自己想象，观众自己想象，我哋唔 comment。但系人哋嗰个就系好大量，喂，今日佢攞金牌啊，大家访问佢啦，咁样佢系今日嘅金牌选手，佢系即系跟住佢仲可以好幽默咁样啊，你三个攞第二啊，我哋好得意啊，未试过三个攞第二咁样。 即系个气度咧，气量咧，可能亦都系值得。其实我觉得好多嘢都系大家年青人都应该系用一个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啦、 甚至一个运动精神。其实就是体育员的精神，你其实如果你本身你有运动，你喜欢运动，你喜欢看运动，其实你都应该是代入一种体育精神。什么是体育精神？就是说我不理赢不理输，总之尽了力，我没有放弃到，其实已经是值得支持的，不理哪个国家。 即是好像之前我们堪会输了一场比赛羽毛球，即是我都觉得虽然输得是有些发挥是不好的，其实我有看的发挥得很麻麻，但我觉得即是他会有这颗心去继续去打，而且你会见到他虽然发挥得唔好，但系佢都系好认真去做呢件事，是去打场比赛。我觉得其实真系够噶啦， 系啊， 即系你话冇你永远一个比赛赢只系得一个人， 系啊系啊， 唔通边度有咁多人可以一齐赢啊？ 同埋好多时感动嘅故事，好多时都唔系嚟自一啲真系 winner 噶嘛，好多时啲 loser 嘅故事系仲感动嘅。好好睇啊！我得闲 share 俾你嗰个跆拳道嗰个喺公司度睇嘅，公司嗰度自己喺度睇咁，跟住哇死多睇到真系喊，我真系喊喺公司度自己喺度慢。 咦？咁啊，一阵食饭分享嚟睇下。咁我见白奇好似好多嘢讲，可能我哋啲咁高层次嘅运动精神咧，白奇可能理解唔到啊。咁所以睇下白奇 先讲。听下听下听下。 喂 MJ 咧，我都知道你一个性情中人嚟噶啦，咁我都希望啦， 梦为大事。 我都希望啦，咁我哋嘅运动员啦，特别我哋香港啦，或者甚至即系我哋强国嘅运动员都继续努力啦。咁睇下即系奥运结束之后，我哋再即系 review 一次，即系我哋再检视一次，睇下即系睇下今次奥运有啲即系大家有咩得着，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大家一齐再拎嚟倾下。 好啊， 咦，我听讲 MJ 你咧，又好似又有啲睇法，即系对我哋近排中国有啲即系政治啊嘅嘢啊嘅局面有少少睇，有啲新闻 开始嘅。 嘅政协人大嗰个十五类人士啊。 系啊系啊，嗱呢个就好玩啦。呢个咧，我觉得我哋中国咧，其实真系一个中文咧，系一个博大精深。咁咧，中文其实佢好多时好中意咧拎一啲 topic 出嚟，哇！你真系好难去演绎。而最厉害咧，就系演绎呢个权利咧，就喺我哋一个权力嘅核心嗰度嘅 有关部门啦，永远系最神秘嘅部门。有关部门。 咁话说个新闻系乜嘢咧？话说咧，人大政协就一路存在噶，人大政协都系阵间有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嘅乜嘢系人大政协啊。但系咧，佢话有啲人咧就唔俾做人大政协嘅。咁包括啲咩人呢？哇！呢度每一条咧都觉得好得意，好有深究嘅价值。譬如话一条就系咁样嘅，佢话言论丑化中共领导人形象，系啦，言论丑化中共领导人形象。 呢个真系好虚啊！ 任佢啦， 系啊，点样叫做即系？譬如我赞可能阿平平阿近平好靓仔，跟住佢就话喂丑化佢，你讽刺佢。即系佢系超级靓仔，你净系话佢靓仔系唔够嘅，你丑化紧佢，呢啲你真系冇， 系啊， 可能冇准则啊， 系啊。 我谂起早几年咧，我哋习大大咧，我哋佢去美国出访咁，同阿奥巴马即系 咪摆张维尼同埋， 系啦，就是、维尼跳有 跳跳虎， 系啦，有张图啦，就系维尼小红维尼同阿跳跳虎，咁小红跳跳虎又代表奥巴马啦，咁维尼又代表即系另外一个人。咁我就唔敢讲得太白嘅，因为都惊嘅，系啦，咁咧就已经俾人第二日已经俾人禁晒啦。 系啊， 系啦，咁我觉得维尼都小红维尼都好可爱啊，好得意啊， 可能食蜜糖唔得咯，系咯， 所以我唔知点样系维尼丑法咯，唔使我哋广东话，我哋中意下叫。黎先生就黎总，陈先生啊陈总，咁习近平先生好明显啦，习总。 你就系咁样话， 系啊，我一啲丑化佢意思都冇，但系佢一听。习总吓，你又真大镬，呢个习总 就有船坐啦，你 系啦系啦系啦， 船坐 有船坐。 咁啊，如果广东话咧，仲有嘅，我哋之前有同阿发奇有个客户咧姓叶添， 系 咁每次见佢都唔知点样叫佢， 系啦，烈风个烈， 仲有冇啊？仲有冇啊？ 哎呀，呢个后面有机会再讲，我哋翻嚟，好啦，题目先。其实我睇翻咧，有啲根本就。都唔需要多讲㗎喇呢咩十五类人士。譬如啊，即係我哋先从最低层次嘅讲起。譬如咩恶意欠薪门税啊，涉毒啊，涉黄涉黑啊，涉黄赌毒啦，简单。 喂， 呢啲根本已经系坐监㗎喇，涉黄赌毒仲咩做咩人大做咩政协啫。即係呢啲根本就即你写出嚟都根本系弱智嘅呢啲。 嗱欠薪嗱黄赌毒梗系唔啱啊，欠薪门税都话真系想讲下嘅。 嗯。 因为我呢做移民呢一行啊，我就比较清楚嗰啲中国嘅商人，门税就梗系唔啱啦。咁但系咧， 冇应该冇乜企业冇门个税。 系啦 ，exactly 啦，冇一个商人咧系冇税务嘅配置嘅。系啦，咁税务配置究竟系咪门税咧？如果佢呢个恶意欠薪门税真系去确实执行嘅话咧，我相信冇乜几多个生意人做过生意嘅朋友可以做到政协啦。 同埋佢有啲咧，我覺得咧，啲又係頭先講翻個準則啦，或者好模糊啊，又或者嗱，有一個叫做接受境外組織資助或培訓，好啦，境外組織係包括香港嘅各位聽眾，係啦，咁咧 唔係迴歸咗喎， 呢個好大爭議嘅 定義啫， 呢個可以即係我哋揾日再傾下。但係境外組織咧，一般嚟講係包括香港嘅，好啦，咁咧如果係咁，我阿伯奇啦，咁我同有一個我攀附到啲權貴，同一個朋友好 friend 啦，咁我不如我請你去旅行啦，我哋一齊去旅行啦，咁佢係已經接受咗境外組織要組織。即系我哋三个成立咗间公司，系啦，咁我哋三个咧就请咗佢去旅行，咁佢已经接受咗境外组织资助，咁其实已经唔可以做政协啦。 其实简单啲啦，即系譬如做生意或者我哋买一啲产品，假设系最简单，嘉士伯啊、喜力啊，咁佢有时譬如可能买去上海，啱啱上海就搞一个可能最简单啦，我哋成日做呢个快消品啊，做呢啲。搞个经销商旅游啊，请一啲经销商啊，可能因为好多经销商嘅老板系政协嚟噶嘛，咁请佢去旅行，咁呢个叫唔叫做呢 呢个叫做咩境外组织资助啊培训咧？ 你唔使啊，上海咪啱开迪士尼嘅，吓、啊、上海迪士尼咁我哋领去美国培训，咁算唔算境外组织培训咧？ 所以喺迪士尼做嘢，全部系唔可以做人扮， 唔可以做啊， 全部唔可以做咯。 所以剩翻应该好少人可以做政协 啊。同埋有一项又好得意嘅，有拉票贿选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先唔讲不正当竞争行为， 系 有拉票贿选，即系你讲到即系真系有民主选举咁喎。 有选举嘅， 理论上系有嘅， 系有选举嘅。 系啦，跟住咧，我想讲嗰一条咧，就叫做参加邪教组织、鼓动组织上访。哇，呢一句系完全中咗嗰、那个。中咗嗰、那个语言艺术嘅最高境界，佢系点样呢？佢系将一个经常令到佢好多麻烦嘅一个 wording 组织上访、啊、大家知道好多内地嘅人咧就好中意上访嘅，因为佢哋喺本地嘅际遇咧得唔到啲公平嘅对待，就要上访啦，系啦，上访系啊，总之上访本地一个好正常嘅行为，甚至佢哋得到好多唔公平嘅对待，其实好惨嘅已经。 诶，其实或者讲少少咩叫上访啦，就有少少我哋包青天咧， 系啊系啊， 包青天嘅难度之桥，因为好多听众可能唔知咩叫上访啦。好，今晚俾 MJ 继续。 系啦，咁佢而家将呢个组织上访咧，就将邪教拉埋一齐，咁咧讲到好似话上访就系邪教咁样啦。咁所以而家连组织上访都唔可以参与，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就。唔好上访啦，稳阵啲。 其实咧，我见到呢个所谓十五个人士啦，或者呢个十五个规条咧，我就谂起咧，其实咧好多嘢咧，佢哋系冇一个即系好所谓好标准嘅准则，或者好主观啊、 嗯。 例如有一行。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点为之品行不端呢？ 撩个鼻屎啦！ 我乱过马，我红灯过马路，系咪 犯法噶？呢个 系啦，系咪品行不端呢？這個、呢个咧，我拉远少少嚟讲啦吓，我又联想到咧。我哋依家香港近排发生嘅一啲事情 啊， 系啦，咁就系讲紧话嗱，我哋录音呢两日啦， 你系阿天琪啊？ 又听到段新聞啦，咁就系话咧，教育局就提过，系、 哦、 啦，咁如果 注销你嗰个教育资格， 系啦，咁就话你如果你品行不端咧，就会注销你嘅教师资格啦。咁乜嘢叫做品行不端先？ 呢、一个咧，基本上就等于一把刀摆喺你个头上， 系啊， 佢话你品行不端就斩落嚟， 系啊， 即系等于有少少就系当其时反对23条，就系话根本就已经一把刀喺你头上面。你譬如你只系一个教书嘅，你系得呢个教书一个嘅求生本能。 系 佢突然间就话、哦，可能你嗰日喺班房撩个鼻屎，或者唔记得拉裤链，咁啊教坏学生品行不端就斩咗落嚟。 其实最惨咧系呢啲品行不端呢啲嘅规例，系啊冇准则。一嚟冇准则，二嚟咧系嗰个执行规例嘅人。其实香港咧好多时嘅法例，我又帮翻少少政府嗰边讲嘢，即系可能。香港好多法例本身就冇准则嘅，本身譬如话聚赌咁样，三个人以上系算聚赌，三个人以上算系非法集会嘅，系啦，一台麻雀理论上要拉你聚赌咧，有可能拉到嘅，咁但系人哋唔会咁戆嘟咁样去话你，喂，咁样你系非法聚赌，咁样你系咩嘛？人哋喺执行个法例上面咧，系有佢嗰、那个立法嘅原意嘅考虑嘅， 系， 但系而家喺呢一啲所谓强国嘅不能做政协啊，或者而家准备教育局话起嗰、那个品行不端可以取消嘅教育资格呢一啲咧，好明显我哋就会好多嘅担心。喂，究竟你呢个品行不端，你会唔会乱咁嚟噶？你边个去 judge 呢个品行不端噶？呢、這个就我哋嘅担心。 系啊，咁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即系佢呢个十五个规条咧，仲有即系好多都系有呢个令人好担忧嘅嘢嘅。 解释， 又例如讲紧话。任职后不尽责离职或意愿不强啊，即系我其实我好唔中意我份工嘅，系啦，咁就已经即系或者我好唔中意做我其实我心入边咧，我食饭嗰阵时啊，我同阿 Win 讲，唉，其实做政协。都有少少辛苦噶，我话即刻唔俾做。 香港好多人唔得喎，其实陆生唔得啦，陆生你咦咁听阿曾生同到曾家生话呢个系一份衰工嚟嘅，应该都唔得。 大把啦，喺呢个立法会瞓觉嗰个叫咩名话？ 大把啦， 好多人喺立法会瞓觉喎， 啲又不尽职离责啦，投票又唔嚟嗰啲啊，唔系投票啊，即系临尾系投票啦， 系咯，投票又 投票咁样， 系咯，庄月慧失败嗰班啊嘛， 系啊，所以啲连坐喺度乖乖地又话又自己唔坐又闹屌鸠人哋响钟咁样，即系呢啲又唔使选噶啦，又唔使做人大政协噶啦。 哇，做一条犀利啊！其他不宜推荐任职情形， 呢个终极条款嚟噶。呢、這个基本上就即系最后呢条就系即系我讲晒，简单嚟讲就我讲晒。 所以咧，呢十五条咧，其实近呢两年或者近呢三年左右啦，咁咧其实咧喺内地有一个讲法，其实咧又叫做亚文革嘅状态。 咩叫亚文界状态呢？未去到正式文革嗰阵时咁大镬。 嗯。 咁但系咧，其实依家有种味，有阵味啊。系。系就系话，咦，做咩做啲嘢咧？或者嗰啲个所谓规限啊，就越嚟越似文革嗰阵时嘅。 嗯。 点嗱咁多以言入罪嘅？嗱，以言入罪咧，以前咧都可能有。 系。 但依家咧就直情我白字黑字写明，或者好多情形讲紧话， 危害国家安全， 系啦，即系好多白字黑字写明，喂，你好容易你有出事啊，即系嗰个地雷系越放越多落去啊，咁即系当然即系呢个所谓亚文革嘅状态咧，都有其他嘅象征兆嘅，例如之前阿习大大啦，即系有个传闻啦，就话七不讲啊嘛，喺大学入边，即系不讲新闻自由，不讲言论自由，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咧就反都反映到呢样嘢，或者呢个情形其实系发生紧嘅。 嗯， 咁其实都好悲哀嘅。我哋其实咧，唔好讲话一个民主路线先啦，喺国内即系暂时民主，大家都清楚都未系一个发展到一个即系合理嘅水平先啦。 系啦， 即系已经系走緊呢個退路啊，退步緊啊！ 咁樣講，制度上咧就你可以話佢越收越緊，退步我唔 judge 啦。咁但係人民嘅思想咧，因為始終而家科技又發達， 人民思想係進步緊， 係啦，科技又發達，咁資訊又發達啦，人咧就都大概明多咗嘢嘅。咁所以嗱，我好欣賞佢咧，喺呢15条禁做人啊政府嗰度咧，佢加咗兩樣嘅，係啦，你一係就唔好做政協，咁咧佢加咗就係咩咧？你唔好有外國護照，唔好有定居權。唔好有仔女同佢移居去境 外。哦，呢两点咧，我觉得系合理嘅，即系合理嘅，即系好似，即系我觉得好讽刺嘅就系，你作为呢个国家，作为唔好讲中国先啦，或者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譬如英国好、美国好，我作为美国嘅一个最高元首，或者系一个最高领导人啦，或者系一个立法会里面一啲核心嘅议员，我居然我国籍都唔系呢个国家嘅，我点样去帮人民去谋福利咧？点样去打啲好嘅政策咧？即系我唔系。一间企业我系赚钱，我应该系站喺老百姓或者站喺人民嘅角度啊嘛，即系呢个好合理。 你同六八九先生讲咪对住， 即系换言之， 你估问佢讲过咩？ 换言之，基本上咧个概念就系讲紧话，你基本上你呢班即系做官又好，或者人大又好，政协又好。都唔系坐埋，即系都唔系同啲人民坐埋同一条船。 系啊，系啊， 系啊，咁 呢个都系香港 问题。点会有真系一个动力或者所谓嘅 incentive 去帮呢个社会或者呢个国家去做事咧？咁样样系啦。咁咧嗱，但系我睇完阿 MJ 15条咧，我哋讲完呢15条啦，我又另外有一个疑问啦。好啦，咁依家就话唔俾做人大啦，唔俾做政协啦。咁唔俾咁又点啊？咁其实对嗰个国家系咪呢班冇咗呢批咁嘅人唔做人大唔做政协系咪咁有影响啊？人大政协系咪真系咁大权先？ 其实人大同政协咧，或者可以咁样去剖析啦。所谓政协咧，只不过系一个叫做嘅一个所谓 咨询啦， 系啦，即系或者佢系你大家可以理解。我哋陈小春啊、山鸡都喺个惠州政协。我哋阿彭丹，即系大家知边个彭丹啦， 前 波神啦， 系前波神啦，佢又系金，好似系甘肃省政协添。即系你话呢个政协纯粹系一个，佢只系有一个咨询权，或者佢一个反馈，我唔知讲 反馈 呢个意见系啦，佢系冇任何嘅一个嘅针对呢个法例 反映意见嘅， 佢只不过系一个反映意见啫，即系或者我哋如果系归去翻翻以前朝代只不过是一些幕僚咯 ，OK， 即系譬如可能，出咗一个咁嘅政策，我私底下问下啲老百姓啊，睇下，个个反对，但系当权者或者人大佢听唔听你讲，反对，你够会照做啊？ 班会代表咁样啦，类似。 我相信咧，佢政协嚟讲啦吓，佢嘅权力咧，比呢个头先阿 Win 讲嘅幕僚啦，甚至阿 MJ 讲嘅班会代表咧，更加不如。 系 幕僚咧，至少咧可能个主公。阿袁绍或者阿曹操咧， 都会 听下你讲嘢。咁班会代表咧，即系你都代表咗一班学生，即系真可能有班学生系挑选你出嚟啊，或者点样样嘅。咁但系呢班政协咧。 系系咪真系？喂，嗱，我净系讲，我哋讲即系即系代表香港嘅政协委员， 系 咪真系我哋投票选出嚟先？ 绝对唔系啦， 政协系委派嘅，唔系选举出嚟。人大系选举嘅， 但有港区人大代表， 港区人大代表系唔系？你有冇投过港区人大代表嘅票先？ 我哋而家咧就即刻睇， 佢系小圈子选举嚟嘅。 系啊，港区人大代表有啲咩人呢？我见到有啲人咧就都好有名嘅，大家听下啲人咧就大概估到系点样选出嚟噶啦。 大家出名最出名嘅星 星 啦， 刁难星啊，真系罗范招芬啦，范徐丽泰啦， 你会唔会有长毛啊？ 冇啊，梗系冇长毛啦。谭慧珠啦，马逢国吓，马逢国，诶呢度有时间咧，我想讲下马逢国。马逢国咧系呢个体育同埋娱乐界嘅代表啊，咁咧绝对系呢个小圈子选举选出嚟噶啦。咁咧其实而家咧就有另外一个嘅参选人咧系同佢一齐争嘅，就有呢个嘅周博贤先生。咁我哋希望佢咧系周博贤先生咧，大家如果有选票或者都唔知边啲人有选票嘅话咧，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如果知道边啲人有选票嘅，希望你可以撑一撑呢个周博贤先生，就抗拒呢个功能组别，抗拒个小圈子选举。好，阿 Win 你讲。 好，其实呢就呢个人大政协啦，其实呢都好长嘅一个故仔嚟嘅，或者可以作为一成个半钟头啊，我哋三节嘅一个研讨节目嚟嘅。不过呢颇为沉闷啊，或者唔喺度同大家分享啦。我哋都系以一个新环境嘅角色去睇呢件事啦。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一节呢我哋会具体讲一啲娱乐圈嘅新闻，都几得意嘅，可以带出好多唔同嘅嘢嘅。 好， 咁我哋下 part 见。 拜拜。 拜拜。